次去躲避，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，但求共聚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、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有关法律和行业政策的规定，起草了《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》。北京即将启用的一批新火车站主要布局在四环外，规划在东四环外的京沈高铁新火站也即将在年内开建。2018年1至8月平均，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.5%。8月份，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.9%。本周六，北京科学嘉年华将拉开帷幕，北京科学中心将正式开放，市民可实名预约。15号，13.6万平方米的北京市朝阳区长影体育公园将正式开园，届时将为周边10万居民提供休闲健身娱乐的去处。今年上半年，外国游客来北京旅游数量达到193万人次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.4%。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其官网上集中公布了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的三定方案，包括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记忆中的声音。 单田芳先生去世了，享年84岁。办公室里的年轻同事，他们都说一下子想起了昏昏欲睡的出租车，想起了漫长的童年。那在那些年，你是怎么听单田芳的呢？他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回忆？欢迎今晚就这样一个话题与我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。 莫名我就喜欢你，

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，才能与你相逢？ Spring 当新华门红场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，爱生活。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，那些年你是怎么听单田芳的，他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回忆。听友程杰留言很简单，他说第一次听到单田芳的声音还是在收音机里，小学的时候。啊，我觉得我跟这位听友也是差不多时间，在出租车的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，那会儿还觉得这个老师的声音怎么那么奇怪，后来也是越听越上瘾。那你对于单老有什么样的记忆，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。 是伤透了，再爱你也不能。

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 X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，除你做施工标准，极致的工艺技术。 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 XPEL 旗舰店，电话153-1317-5888 153-1317-5888。 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。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 很多人晚上舍不得早睡，总是心有不甘，害怕错过什么精彩的东西。最终的结果是越晚睡越晚起，晚上到了该睡的点钟还不困，接着晚睡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所以你必须设置一个固定的就寝时间，就算睡不着也要关掉手机，因为有研究表明电子屏幕会影响睡眠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

有你和我，直到永远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城市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，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爱，让我变得看不开。爱，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。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手不回。在最好最坏都在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4号线，摘下耳机，响起他的声音。 经典